肤之言， 小妹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 追寻追寻每一刻， 嘿呦，

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，把爱当成我的绝对，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， 仰在云端飘摇欲坠，下坠，仿佛。

来了就不能回，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，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，千万别再出意外。你说我容易吗？还这么气我呀？谁差，反正好也不好，坏也不能坏。一段段往事反复重来，心不成，门不开。 小柯演唱的《你说我容易吗》，他是一名中年男人，所以自然会感受到他这个年纪的压力。很多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到了某一个阶段哦，我们的生活呢会开始给我们做减法，拿走我们的一些朋友，让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，拿走我们的一些梦想，让我们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。当我们能够看着自己忙里忙外，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，也许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生活的节奏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远的歌后邓丽君演唱的《漫步人生路》。 永远在前面，路 立军是一个语言天才，他唱的粤语歌、英文歌、国语歌都非常的棒。漫步人生路，人生其实没有最高处，只有找到人生的平衡点的时候，才是最高的地方。 那样大方，那样的美丽，好像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曾偶然见过你，印象深刻，叫人难忘记。只怪当时我却没勇气问到你名字，你家住哪里？今天再度和你重相逢，说不出我有多欢喜。晃来晃去晃不停，那样温柔，那样的甜蜜，好像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曾偶然见过你，印象深刻，叫人难忘记。只怪当时我却没勇气问到你名字，你家住哪里？今天再度和你重相逢，说不出我有多欢喜。 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乐。